此时太早或太迟，那时你匆忙赶路样子。嘿，故事到此时疯狂或可知，那时你必须经历的事。你说过的我可以，你说过城里小小的你，路过的每次分离，这小世界大大的你，经过的每次风雨，每个痛苦快乐的大小的消息，都变成你会留下的记忆。这大城里不安的你，过的每次呼吸，这小世界坚定的你，爱过的每次哭泣，每个闪耀珍贵的不同的感激，都变成你出发的意此时长久或暂时，那是最值得开心的事。你说过的我愿意，你说过的那句不容，那句在一起。这大城里小小的你，路过

什么，又没什么好怕，这不就是我吗？难道让我松手了那些话，就为了讨好他，那不就错了吗？惩罚贴着那么大，我又不是不甘，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。成长这重量无法计算， 笑了，这是人生的无常。